汉书卷93，宁姓传第63。汉兴宁姓宠臣，高祖时则有吉如，孝惠有鸿儒，此两人非有才能，但以晚昧贵姓，与上卧起，公卿皆因关税。古孝惠时，郎侍中皆冠俊仪，被戴，辅脂粉，画红极之属也。两人喜家安陵，其后宠臣孝文时，世人则邓通，患者则赵谭，北宫伯子；孝武时，世人则韩嫣，患者则李延年；孝元时，患者则洪公、石显；孝成时，世人则张放、淳于长；孝哀时，有董贤；孝景、昭、宣时，皆无宠臣。景帝唯有郎中令周人，昭帝时，驸马都尉杜侯金赏，四父车骑将军密堤爵为侯，二人之宠取过庸，不睹。宣帝时，侍中中郎将张鹏祖，少与帝威时同席言书，及帝即尊位，彭祖以旧恩封阳都侯，出场参圣，号为爱姓，其人谨斥，无所亏损，为其小妻所独轰，国除。邓通蜀郡南安人也，以卓传为黄头郎，文帝长梦欲上天，不能，有一黄头郎推上天，故见其衣靠带后穿，绝而知肩台，以梦中因木求推者郎，见邓通其衣后穿，梦中所见也，召问其名姓，姓邓，名通，邓由邓也。文帝甚悦，尊姓之，日日议，统意愿谨，不好外交，虽似喜目，不欲出。于是文帝赏赐通巨万以实属，官至上大夫。文帝时见如通家游戏，然通无他技能，不能有所见达，独自谨身以媚上而已。上使善相人者相通曰：“当贫饿死。”上曰：“能复通者在我，何说贫？”于是赐通属盐道同山，得自助钱。邓氏钱布天下，其父如此。文帝常病庸，邓通常为上数损之，上不乐，从容问曰：“天下谁最爱我者乎？”通曰：“宜莫若太子。”太子入问疾，上使太子择庸，太子择庸而色难之，以而文通常为上责之，太子惭，由是心恨通。即文帝崩，景帝立，邓通免，家居，居无何。人有告通到出教外住前，下吏验问颇有，遂敬案，仅莫入之。通家上负债数巨万，长公主赐邓通，吏者遂莫入之，一三不得着身。于是长公主 乃令贾一时竟不得名义钱，即死人家。赵谭者以兴气性，北宫伯子长者爱人，故亲近，然皆不比邓通。韩嫣字王孙，公高侯颓当之孙也。武帝为胶东王时，燕与上学书相爱，即上为太子，欲意亲燕。燕善骑射，聪慧。上即位，与事伐胡，而燕先袭兵，以故亦尊贵，官至上大夫，赏赐拟邓通。是时，燕常与上共卧起，江都王入朝，从上列上林中，天子车驾必到未行，先使燕乘副车，从数十百骑持侍受。江都王望见，以为天子必从者，伏夜道旁，燕屈不见。既过，江都王怒，为皇太后气，请得归国入宿卫，比韩燕。太后有此贤焉。燕氏出入永相不尽，以兼闻皇太后。太后怒，时使赐燕死，上未谢，终不能得，燕遂死。燕帝悦，亦爱幸，以军功封暗道侯，巫蛊时为立太子所杀。子曾封龙洛侯，大司马车骑将军，自有传。李延年，中山人，身及父母兄弟皆故昌也。延年作法辅行，己是苟见中，女弟得幸于上，号李夫人，列外戚传。延年善歌，为心变声。是时，上方兴天地诸祠，欲造乐，令司马相如等作诗颂。延年者常意弦歌所造诗，为之新生曲。而李夫人产昌邑王，延年由是贵为协律都尉，配二千担印绶，而与上卧起，其爱性列寒烟。久之，延年帝忌与中人乱，出入骄恣，及李夫人卒后，其爱迟，上遂诛延年兄弟宗族。事后宠臣大抵外戚之家也，卫青或惧病皆爱性，然亦以功能自尽。石显字君房，济南人，洪公沛人也，解少作法辅行，为中黄门，以选为中尚书，宣帝时任中书官。公明习法令故事，善为请奏，能趁其职。公为令，显为仆射。元帝即位数年，公死，显代为中书令。是时，元帝披疾，不亲政事，方龙号于音乐，以显九典事，中人无外党，经专可信任，遂委以政。事无大小，因显白爵，贵姓清朝，百僚皆敬事显。显为人巧会习事， 能探得人主威旨，内深贼，持诡辩以重伤人，武恨牙字者，披以威法。出园中，前将军萧望之及光禄大夫周堪、宗正刘更生皆己事中，望之领尚书事，知显专权邪僻，见白以为尚书百官之本，国家枢机，以以通明公正处之。武帝游宴后庭，故用宦者，非古制也。一罢中书宦官，应古不尽行人。元帝不听，由是大与贤武，后皆害焉。望之自杀，堪更生废故，不得复进用，语在望之传。后太中大夫张猛、魏郡太守京房、御史中丞陈贤、代诏贾捐之皆常奏方士，或召见言贤短，先求索其罪，防捐之弃世。猛自杀于公车，贤抵罪，坤为承担。即政令苏建得显私书奏之，后以他事论死。自是公卿以下未显，重足依计。贤与中书仆射劳良、少府五路冲宗结为党友，主父仪者皆得宠位。民歌之曰：劳也食也，五路客也，印何累累，受若若也，言其监官巨事也。显见左将军冯奉氏父子为公卿著名，女又为昭仪在内，显心欲复之。见言昭仪兄业者亲羞耻，一事为卧。天子召见，欲以为侍中。君请见言氏，上闻君言显专权，天子大怒，罢君归郎官。其后清史大夫缺，群臣皆举君兄大鸿胪野王性能第一。天子以问显，显曰：九卿无出野王者，然野王亲昭仪兄，臣恐后世必以陛下度越众贤，死后公亲以为三公。上曰：善，吾不见事。乃下诏加美野王，废而不用，欲在野王传。显内自知善权是柄在掌握，恐天子一旦纳用左右耳目，有以见己，乃时归城，取一信以为验。显常使至诸官有所征发，显先自白，恐后漏进宫门闭，时使照例开门，上许之。显故投夜还，称诏开门入。后国有尚书告显专命矫诏开宫门，天子闻之，孝以其书示显。显因泣曰：陛下过思小臣主任已逝，群下无不嫉妒与陷害臣者，事类如此非一，唯独明主之志，愚臣微贱，诚不能以一曲称快万众，任天下之怨， 臣愿归枢机职，受后宫扫除之意，死无所恨，为陛下哀怜才幸，以此全活小臣。天子以为然而怜之，朔烙免显，假后赏赐，赏赐及禄位资一万万。初，显闻众人汹汹，言己杀前将军萧望之，望之当世名儒，显恐天下学士善己，并之。是时，明经注解释琅琊贡禹为谏大夫，显使人致意，深自接纳。显因谏与天子，立为九卿，至御史大夫，礼视之甚备。一者于是称显，以为不度赠望之矣。显之设辩诈，以自解免，取信人主者，皆此类也。元帝晚节寝疾，定陶公王爱幸，显拥幼太子颇有力。元帝崩，长帝初即位，迁显为长信中太仆，至重二千担。显失仪，离权数月。丞相御史调奏显旧恶，及其党劳良、陈顺皆免官。显与妻子喜归故郡，忧闷不食，到病死。诸所交结以显为官，皆废罢。少府五路冲宗左迁玄徒太守，御史中丞一家为雁门都尉。长安遥曰：“一喜宴路走途，去劳与臣实无价。”淳于长字子如，魏郡元城人也。少以太后子子为黄门郎，魏晋姓。会大将军王凤病，常侍病，臣夜伏城左右，甚有生救之恩。凤且忠，以常嘱托太后及帝，帝加常意，拜为列校尉诸曹，迁水衡都尉侍中，至魏尉九卿。久之，赵皇后得力，赏甚得之，乃追显长前宫，下诏曰：“前将军左大将谢万年奏请迎坐昌陵，疲弊海内，侍中魏未长硕白移旨喜家反故处，朕以长言下公卿，一者积合长计，守见至策，民以康宁。其次长爵关内侯，后遂封为定陵侯，大见信用，贵卿公卿，外交诸侯牧守，禄位赏赐一累巨万，多蓄妻妾，淫于声色，不奉法度。”初，许皇后左执左道，废除长定宫，而后子弥为龙洛司侯夫人，寡居，常与弥私通，因娶为小妻。许后因弥禄位长，欲求复为婕妤，常受许后金钱剩余服御物前后千余万，诈许为白上，立以为左皇后。弥每入长定宫，辄与弥书细无许后，漫意无不言。 交通书记，禄位连年。是时，帝就曲阳侯王根为大司马、骠骑将军，辅政数岁，久病，硕起骸骨，常以外亲居九卿位，次帝当代根。根兄子新都侯王莽，心害长宠，司文常娶许弥，受长定公禄位。莽是曲阳侯籍，因言常见将军久病，一喜，自以当代辅政，至对衣冠亦与属制，具言其罪过。根怒曰：“即如是，何不白也？”莽曰：“未知将军意，故未敢言。”根曰：“促白东宫。”莽求见太后，具言常交易，欲代曲阳侯，对莽母上车，私与长定贵人子通授取其衣物。太后亦怒曰：“儿至如此，枉白之地。”莽白上，上乃免长官，遣救国。初，常为侍中，奉两公使，亲密。弘阳侯立，独不得为大司马辅政。李自以为常悔赠，常怨独常，上知之，即常当救国也。立四子荣从常请车骑，常以珍宝因荣重位立，立因为常言，于是天子疑焉，下有司暗验，立捕荣，立令荣自杀以灭口，赏欲疑其有大奸，遂代常徙洛阳赵玉琼至，常具服戏舞长定宫，谋立左皇后，罪至大逆，死狱中。妻子当作者喜和普，母若归故郡。弘阳侯立救国，将军卿大夫郡守坐常免霸者数十人。莽遂代根为大司马，久之，还常母及子仆于长安。后仆有罪，莽复杀之，徙其家属归故郡。使常以外亲亲近，其爱性不及富平侯张放，访常与上卧起，俱为微行出入。董贤字圣卿，云阳人也，复公为御史，任贤为太子舍人。哀帝立，贤随太子官为郎。二岁余，贤传漏在殿下，为人美丽自喜，哀帝望见，悦其仪貌，至而问之，曰：“是舍人董贤也？”因引上语语，拜为黄门郎，由是始姓。问及其父为云中侯，即日征为霸陵令，迁光禄大夫。贤宠爱日甚，为驸马都尉侍中，出则参圣，入狱左右，巡阅间赏赐累巨万，贵镇朝廷。常与上卧起，常昼寝，偏借上秀，上欲起，贤未觉，不欲动贤，乃断袖而起。 其恩爱至此。贤义性柔和偏僻，善为媚以自固，每次喜目不肯出，常留中是医药，上以贤难归，诏令贤妻得通隐疾殿中，指贤庐，若立妻子居官四舍，又召贤女弟以为昭仪，位赐皇后，更名其舍为交锋，以配交房云。昭仪及贤与妻旦夕上下，并侍左右，赏赐昭仪及贤妻亦各千万数，迁贤父为少府，赐爵关内侯。时义父喜为卫尉，又以贤妻父为将作大将，弟为执金吾。召将作大将为贤起大地北阙下，重殿洞门，木土之功穷极技巧，铸箭衣以提锦，下至贤家同仆接受上赐，及武库禁兵上方珍宝，其选物上帝尽在董事，而圣于所服乃其父也。即至东园密契，诸如玉匣，欲以赐贤，无不备惧。又令将作为贤其种营一灵旁，内为便房，刚摆提凑，外为教道，周圆数里，门阙浮思甚盛。上欲侯贤而未有缘，会代召孙宠、西夫公等，告东平王云后夜慈寺住祖，下有司志，皆服其孤。赏于是令公宠为阴贤告东平氏者，乃以其功下诏封贤为高安侯，公夷陵侯，宠方阳侯，十亿各千户，请之，复一封贤二千户。丞相王家内移东平氏渊，慎务公等，朔见证，以贤为乱国制度，假竟作严氏下狱死。上初即位，祖母傅太后、母丁太后皆在，两家先贵。傅太后从弟喜，先为大司马辅政，朔见，使太后旨，免官。上就丁明代为大司马，亦任职，颇害贤宠。及丞相王家死，明甚怜之，上尽重贤，欲及其位，而恨明如此，遂策免明曰：前东平王云贪欲上位，辞祭祝祖，云后就武宏以一代诏，与校秘书郎杨宏结谋反逆，获甚迫切，乃宗庙神灵董贤等以闻，贤服其孤。将军从弟侍中奉车都尉吴，祖父左曹屯骑校尉宣，皆知宏及许丹诸侯王后亲，而宣除用丹为御属，吴与宏交通厚善，朔称见宏，宏以父吴得兴其恶心，因依计尽，积威社稷，朕以恭皇后故，不忍有云，将军未尊任重， 既不能名威利益，折消未蒙，又不深及云鸿之恶，而怀非君上，阿谓宣吴，反痛恨云等，扬言为群下所冤，又亲谏言武鸿善医，死可惜也。贤等获封即幸，极度忠良，非回有功，呜呼伤哉！盖君亲无疆，疆而诛之。是以既有赠叔牙，春秋贤之，赵盾不讨贼，谓之弑君。朕闽将军陷于重刑，故以疏斥。将军遂非不改，复与丞相家相避，令家有衣，得以往上。有司制法将军请御制，朕为弑夫之恩未忍，其上票记将军印绶，罢归旧地。遂以贤代名为大司马卫将军，策曰：朕承天序，为击鼓见耳于公，以为汉府往昔耳心，统必圆融，折冲随远，匡正术士，允直其中，天下之众受制于朕，以将为命，以兵为威，可不甚于。是时贤年二十二，虽为三公，常己事中，领尚书，百官因贤奏事，以复公不宜在清位，喜为光禄大夫，至重二千担，帝宽信代贤为驸马都尉，董氏亲属皆侍中诸曹奉朝请，宠在丁父之右矣。明年匈奴单于来朝宴见，群臣在前，单于怪贤年少，以问意，上令意报曰：大司马年少，以大贤居位。单于乃起拜，贺汉得贤臣。初，丞相孔光为御史大夫，时贤复公为御史，是光，即贤为大司马，与光并为三公，上故令贤思过光，光雅恭谨，指上欲尊宠贤，即闻贤当来也，光警戒衣冠出门待，望见贤车乃欲入，贤至中门，光入阁，即下车，乃出拜谒，送迎甚谨，不敢以宾客君敌之礼。贤归，上闻之喜，立拜光两兄子为谏大夫常侍。贤由是全与人主谋矣。是时成帝外家王室衰废，为平阿侯谭子去疾，哀帝为太子时，为庶子德幸，即即位为侍中济都尉。上以王室无在位者，遂用旧恩亲近去疾，复进其弟弘为中常侍。弘妻父萧贤，前将军望之子也，久为郡守，并免为中郎将，兄弟并列。贤复公慕之，欲与结婚姻。弘为贤弟，驸马都尉宽信求贤女为妇，贤惶恐不敢当， 司魏宏曰：“董公为大司马，策文言，允直其中，此乃尧善舜之文，非三公故事。长老见者，莫不心惧。此岂家人子所能堪也？”宏性有智略，闻贤言，心易悟，乃还报公。深达贤，自谦薄之意。公叹曰：“我家何用负天下，而为人所谓如是？”亦不悦。后上置酒麒麟殿，贤父子亲属宴饮，王弘兄弟侍中中常侍皆在侧，上有酒所，从容是贤孝，曰：“吾欲法尧善舜何如？”弘进曰：“天下乃高皇帝天下，非陛下之有也。陛下成宗庙，当传子孙于无穷，统业至重，天子无戏言。”上默然不悦，左右皆恐，于是遣弘出，后不得赴试宴。贤弟新成，攻坚，其外大门无故自坏，贤心悟之。后数月，哀地崩。太皇太后召大司马贤，引荐东乡，问以丧事调度。贤内忧，不能对，免官谢。太后曰：“新都侯莽前以大司马奉送先帝大行，小习故事，吾令莽左军。”贤顿首幸甚。太后遣使者召莽，既至，以太后指使尚书何贤帝病不亲医药，禁止贤不得入出宫殿司马中。贤不知所为，亦却免官图显谢。莽使谒者以太后诏及阙下册贤曰：“见者以来，阴阳不调，灾害病真，源源蒙孤，夫三公鼎足之福也。高安侯贤未更事礼，为大司马不合众心，非所以折冲随缘也。其收大司马印绶，罢归地。”即日，贤与妻皆自杀，家惶恐夜葬。莽疑其诈死，有司奏请发贤官，至欲诊视。莽复讽大司徒光奏，贤智性巧佞，一间已获封侯。父子专朝，兄弟并宠，多受赏赐，至地宅，造冢况，仿效无极，不亦亡志，费以万万计，国家为空虚，父子交简，至不为使者礼，受赐不拜，罪恶曝诸。贤自杀扶孤，死后复公等不悔过，乃复以杀化官，四时之色，左苍龙，右白虎，上着金银日月，御衣朱璧以冠，至尊无以加。公等幸得免于诛，不宜在中土。臣请收没入财务县官，诸以贤为官者皆免。复公弟宽信，与家属喜合浦，母别归故郡巨鹿。 长安中小民喧哗，向其地哭，积祸道之。县官斥卖董事财凡43万万，贤计见发，罗枕其尸，阴埋狱中。贤所后立配朱许，自何去大司马府，买官衣，收贤尸，葬之。王莽闻之而大怒，以他罪击杀许。许子服建武中贵贤，至大司马、司空、封侯，而王弘、王莽时为幕首，所居见计。莽败乃去官。世祖下诏曰：“武王克殷，表商容之驴，弘修缮锦翅，兵起，利民独不争其头首。今以弘子补吏，至莫受族官。”萧贤外孙云。赞曰：“柔慢之轻易，非独女德，盖亦有男色焉。观吉弘、邓韩之徒非一，而董贤之宠尤盛，父子并为公卿，可谓贵重人臣无二矣。然进不由道，未过其任，莫能有终。所谓爱之，是足以害之者也。汉室衰于元成，坏于哀平。哀平之际，国多信矣。主吉无嗣，弄臣为辅，鼎足不强，动干危挠，一朝地崩，奸臣善命，董贤一死，丁父流放，孤及母后，夺位忧废，就在亲骈臂，所任非人贤，故仲尼著损者三有，亡者不思人以观，待为此也。”